依然是那么蓝，微风轻轻地吹过，阳光照耀在我脸上，我也曾失落迷茫，我看见闪着希望的阳光，我要守护自己的梦想，我张开翅膀自由飞翔，我再也不会害怕彷徨，我很满足这一路上有你们陪伴让我成长，我张开翅膀自由飞翔，我再也不会害怕彷徨，我很满足这一路上有你们陪伴让我成长。让我成长。